古怪与温柔相拥，救赎与治愈为伴。无从知晓情感的电竞大神，终有一天感受到了心跳的声音。大家好，我是本月迷你番推荐官云天河，本周给大家推荐双向救赎电竞甜文，新锐作家苏玛丽榜单力作《唇齿》。坐牢出来的 ASMR 主播蒋婉被室友介绍给奇怪的退役电竞大神文进当居家家政。 抱歉。 看到了。 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。 为了避免尴尬，我们需要公平一些。 啊？ 坐上去。 开玩笑吧，他是让我坐到马桶上去，就因为我看到了他坐在马桶上。 两人同居一室，相互包容，没羞没臊的同居生活张力十足。随着两人爆笑的互动和甜蜜的同居生活，也揭开了两人悲伤的过往。 蒋婉，别哭了，我愿意陪你一起哭，但哭不出来。 我不要你哭。 直白坦率的欲望与亲吻，是爱让他的世界变得安宁。